点点好奇，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 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验，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超脱》，主角是演钢琴家的那个马脸帅大叔艾德里安·布洛迪。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很丧的老师和几个很丧的青春期小孩之间的故事。老师尝试着也有机会去拯救彼此，可是在生活面前最后还是失败了。电影看完会让人产生一种绝望的厌世感吧。超脱者自我封闭生活的确不需要勇气和决心，但付出勇气和决心面对生活之后，也不见得生活会给我们什么回报。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有个胖丫头在学校里接受欺负，她喜欢上了主角这位老师，可当然受到了老师的拒绝。在校园活动上，她做了很多笑脸蛋糕，但给自己留了一个含有毒药的哭脸蛋糕，给老师拿了一个笑脸蛋糕之后，就吃了哭脸蛋糕自杀了。 Cities and streets and avenues and the swampWhere I don't go. There ain't no point in looking for an escape goat. I gotta blame myself. The waters rose, but I never ran. I had too much upon my mind. There ain't no point in looking for an escape goat. I gotta blame myself.Family was bringing me down, and I was beating myself in my veins. 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 中的留下话，一个你啊，想说过的永远。 云中沙，小小楼板响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能想起你是怎么松开我的手。 I remember

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梦想 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梦想 是挡不住的动力， 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放弃骄傲，命运与注定，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跌失神经。别怕被看清，征服最壮丽的风景，人少的才是年轻。 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写在日记里面，发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 心愿会实现。